就好想同佢有连线嘅，就是因为阿土同呢条女嘅关系咧就倾唔掂。咁嗰啲大家自己心水清嘅自己查到啦，心水唔清嗰啲我唔讲啦。咁就所以我讲緊，即係如果讲前线嘅话呢，对土系对唔住嘅。第二就係前线，你知当其实有个叫恩新港啦。恩新港好得意嘅，即係当其实我啱啱识，即係唔係啱啱识，识咗阿土好耐啦。啱啱同阿土做嘢，阿土就话啦，係嗰条友前线又霸住个招牌，大家知㗎啦，负责派数㗎嘛，见亲中间人。嗰陣時問我夠唔夠錢使，即係阿土都俾嗰條友問過嘅，夠唔夠錢使？一個月俾翻兩皮嘢你啊，兩皮嘢確實一份人工啦。咁但係你出嚟做嘢，唔係為嗰兩皮嘢咯。咁啊，嗰條友依家仲喺呢個圈子咁啊，即係大家自己估啦，估到㗎啦。咁啊，總之前線啦嚇。咁啊 ，anyway， 即係我講多咗，但係我想將呢啲恩怨情仇講曬，即係包括大班大班幫。阿土好多嘢嘅，對阿土講咧就話係因為同阿鬱敏 friend 幫佢，其實再之前一次選舉未有啱啱有社民連嘅時候，阿土爭一條街數，找唔到，咁就有位鬱敏嘅朋友啦，就認啦，就話我找啦，反正你都幫咗我，唔係你嘅話我都做唔到立法會議員，啊、自己諗啦，咁結果一路冇找，結果小弟咧要靠公投咧。即係搞五區公投上有條數，都唔怕講，嗰間公司未執笠啊，經我間公司找嗰條數、啊、如果 ICAC 想查話邊個查，冇緊要啊！屌我小弟讀法律嘅話，唔會俾人拉嘅。但你要嚟睇嘅話，我俾你睇呢條數，即係搞唔咗條數咯。但係問題就係、是，當其時我學到一件事，即係阿楚阿的聽住，就係有啲同你講到幾撚 friend 都好，為咩幫你都好咧，唔好信。如果應承你錢嗰啲人見唔到錢都唔好信。如果应承咗你钱，但又见唔到钱嗰度咧，我哋有一半质疑。最后找数就你咪找先，又唔捻找。到我补选，我仲要掟一嚿钱俾佢公司做啦。即系你老尾，依家我如果讲条实数嘅话，我俾人拉噶啦，我唔讲啦，梗系呢单嘢费事俾人告啦。总之我区会选举咧系几捻贵嘅。咁阿土介绍咗班友帮手啦吓。咁、就攞翻500多票就合理嘅，但系嗰500多票系咪需要咁贵咧？唔需要。咁、但係当其时觉得如果激进派当中又冇乜机会忽然间有补选可以做到啲声势出嚟，赢与输都唔紧要啦。即係包括好嬲，包括阿维阿土助理嚟介绍过嚟，跟咗我3个月出足粮，第4个月选完唔玩啦，佢话要同条女去澳门玩，我开心下喎。我得你帮我咁耐，佢船飞酒店都我搞。结果因为我迟咗一礼拜走，最尾个月条数俾我，佢 send 个 email 屌鸠我，我 email 我到依家都唔敢 delete， 因为我觉得点解呢个圈子咁奇怪嘅咧？都唔系一般人交往，即系阿楚我同你交往，或者我同你交往，喂喂喂，好倾，即系你帮我，我帮你，或者唔系啦，唔使帮啦，大家做一样嘢，我应承咗咁就咁，居然有条友跟咗我3个月出足粮，第4个月争一个礼拜，佢 send 个 email 嚟屌鸠我，我觉得好捻奇怪。咁但係都唔撚緊要啦，即係雖然我未出糧之前佢澳門玩嗰劑都係我搞掂嘅，其實佢份糧又唔係好高，一皮嘢到佢澳門玩都係3-4千元啦，都搞掂咗啦。啊，點解有人會一個禮拜都等唔切會打嚟或者寫 email 嚟屌我呢？由嗰陣時開始我已經對成個社運圈呢我係好撚懷疑。我懷疑啲咩呢？就係、是、我自己做人，即係我識朋友呢、我揸住一個條件嘅啫，阿爸妈你冇得揀，兄弟姐妹冇得揀，生出嚟就係㗎喇。朋友你都揀嘅。揀到个朋友呢，我諗住好老棒嘅，即係兄弟班，你帮我帮你。居然我認识一啲朋友，即係包括而家社记你知㗎喇，长毛办有堆撚样。当其时应该请阿麦国锋助理阿 John 㗎嘛。咁有人哎呀，我见公投嗰晚喊苦喊忽，好撚惨，喺公司又俾人逼帮佢搞份工，去见阿毛哥做助理。跟住就毛哥边，你知都系清姐话事噶啦。清姐嗰度搞唔掂，清姐又唔捻中意我啦。教条桥俾佢，嗱你咁咁咁。当日如果有机会 interview， 你见到阿贵就屌，发狂咁屌，你就有份啲工啦。咁啊，有一个听咗啊 ，Simon 听咗嗰日发狂咁屌咧，就攞一份工。另外一条友咧就对自己好冇自信嘅，依家好捻威嘅，又话补选又要搞鸠阿范国威嗰啲啦。咁啊，贵好捻惨啊！我做 IT 嗰间电视台，凤凰卫视嚟嘅，日日俾人屌。好撚慘啊！但我好想做呢件事，你幫唔幫到我？冇啦，幫佢搞啦，搞份工啦。咁啊，對唔住阿 John 先啊，阿 John 係麥國峰嘅助理。對唔住啦，佢做唔到長毛助理咧，關我事嘅。因為當其時我信呢班友，既然喺谷底， 我不如找到份工的话呢应该是信得过的。结果我都不是同佢反面，我是纯粹入不返社建嘛，佢屌我屌得仲劲过憎我啲人。你明唔明啊？马草黎冇屌我咁劲啊，嗰个撚样屌得我好撚劲。但我諗返转头嗰个撚样屌得我劲嘅话呢， 嗯， 就合理嘅，因为从来见到我喂金主又嚟啦，今日食饭有人埋单啊。我当其实又觉得讲笑嘅，依家諗返转头哇好撚契弟。不过呢个友仲喺长毛办公室，唔系讲緊阿明啊， 嗯， 阿明嗰啲系佢屋企自己矛盾嗰啲自己解决， 嗯， 但系 OK 嘅，阿明学历有，写嘢 OK， 嗯， 我讲紧系一条友， 嗯， 雌雄莫辨啊，自己谂。咁阿的，帮下手讲两句啦，即系我虽然讲啲咁卵迂腐、咁卵 唔系啊呢啲 横蛮无理嘢， 呢啲我唔识啊，大佬，好老实讲。 嗰个人我真系冇笔。 唔系啊，我依家点解攞翻呢个古仔嚟讲？我想讲啊，大家如果对于社运有兴趣想做嘅话咧，唔好对社运有期望。吓， 嗯， 即系做自己嘢，自己定咗目标做到就算啦。唔好谂住你身边有啲兄弟姊妹同你出生入死， 嗯、 上刀山落油锅。我话知、嗯，第一个跟住对我嚟讲话屌鸠你嗰个咧，就系呢堆友嚟。所以点解个社运圈一路壮大唔到咧？因为点解咧？我哋出嚟做嘢咧，做朋友咧，未遇过啲咁嘅事。我遇晒呢啲咁嘅事咧，都系喺社企。 唔系，但讲如果你话即系讲翻旧阵时嘅历史啦，我会咁样睇法嘅，都事隔成两三年啦。 系系系，咁啱攞翻嚟讲。 即系我会觉得系核爆后遗症嚟嘅，你问我嘅系。 唔系，都系因为啲大佬核爆就害到啲细咯。 系咯，即系你见到嘅系，好多见到系嘅，即系 OK。可能我识一两个啦 ，OK。 即系好简单啫嘛，我今日喺 Facebook 写话我肥捻咗，即系阿 po 啊， 嗯， 佢哋嗰个叫咩啊 ？Social record 啊 ，social record， 嗯， 咁阿 po 啊。哎呀，你唔好饮咁多啦。阿波仲系停留喺嗰啲啊，阿贵系好撚癫，系咁饮嗰啲。我结咗婚之后都冇得饮，我而家衰过狗叔啊，大佬。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我仲好，我见到佢嘅 message 咧，我好撚开心啊。即系阿波仲会留个 message 俾我，见到仲会复下，咁我梗系会应佢啦。但系问题就系、 是，即系你会仲会觉得 warm 咯，嗰件事系 好 warm， 真系 warm。 嗯、 即系阿波啊，听撚到打翻电话俾我啦，好撚中意佢，冇需要讲呢句说话噶，纯粹就系佢经过唔知戆鸠鸠，咁啊讲，以为我仲系嗰阵时好撚癫嗰阵时候，依家有閪机会饮咩、嗯？我同阿刁文牛啊约喺深圳食饭，食完饭我都赶落香港啦，我老婆会闹噶嘛、 嗯。 但系问题就系、是。呢一类唔系经典嘅，即系喺社运圈咧，你谂住会识啲咁嘅朋友咧，冇嘅。 嗯， 即系包括我喺 Facebook 留言，我话 FM 101搞乜？阿楚你记得啦 ，FM 101就咪 Jacko 啊、梁咏礼嗰集啦。 嗯嗯， 即系包括阿阿 吓，我以为文台嘅添， 唔止诶，依家搞紧占中嗰个 Melody，OK， 都系 FM 101嘅。 哦， 我就系写一句说话啫，我话喂 FM 101搞紧乜？我留言俾梁咏礼、 嗯， 留言俾 Jacko， 冇人答。结果今日晏昼我同阿狮子食晏啦吓，咁啊狮子帮我做乜，大家冇理。咁啊狮子话：，唉，散咗啦，佢哋，因为101嗰班咧又觉得 Jacko 咧就近社记得滞啦，好多嘢帮社记谂，我觉得合理，因为点解你打得份工？ 嗯， 你帮陶关人打， 系 陶关人资源喺边度咧？唔系因为8964， 嗯， 因为社记，因为台湾， 嗯， 咁啊打份工， 嗯， 嗰个系老板嚟噶嘛， 嗯， 唔系叫护短，佢要撑个老板，正常。嗯，但嗰堆友咧，不嬲无政府啊嘛，佢哋咁样散咗，我觉得好可惜。点解我会去问一个笑话？我 FM 101依家究竟搞紧乜？我唔好唔想见到呢支旗断咗。 嗯， 但系确实就断咗啦。 嗯， 即系包括当日佢哋喺荃湾啲工厂大厦搞 band show， 啊、即系佢俾人拉咗，我未同我老婆结婚，我同我老婆一齐去保警察局保释佢。究竟就话阿贵，你未认得我啊？你未攞翻律师牌啊？点嚟保啊？我话屌。我就唔使攞律师牌，系咪？我点解？我话 Jacko 我妈契仔，依家我屋企人，我唔捻嚟得。嗱，呢个你问翻 Jacko 会答你。 嗯， 个捻样喺差馆仲震捻晒。我同我差佬咁讲，讲我妈契仔，我叫细佬啦吓，唔系契弟啦，契弟嗰啲唔讲得啦。 吓、 嗯，我保咪保咯。我话你依家唔捻中意嘅，觉得阿贵嚟到麻捻烦，咪拉鸠埋我咯。结果两粒钟保出嚟。 嗯， 咁但系嗰堆友咧，其实好热血嘅，我唔明白，即系唔系讲热血公民啊？可能热血低。咁依家反咗面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好可惜。如果呢单嘢反面系因为 Jacko 打咗陶君人工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可惜到爆。因为陶君人要请人，大班人可以请啦。 唔、嗯、系，但系讲翻嘅系啊，死嘢又拉到好远、 啊。 今日打咗个几、啊？郁敏嗰单嘢，即系讲翻以前啦。OK， 核爆咗之后，其实对于好多嘅小朋友， 係我諗 心理上好大障礙。 係啦，點解會稱之為核爆呢？我哋大家都知道真正嘅核爆嘅話，係真係對於佢往後可能嚟緊嘅所有嘅人嘅健康有咩都係一個好影響嘅發展嚟㗎嘛。對佢哋呢啲其實都係一樣，成個心理上 OK。對於個香港民主嗰種政治嘅感覺，甚至去參與政黨個熱衷度，你見到嘅係 可以分享 好多嘢都影響曬。 我呢就裝社記一馬肚，但我裝社記好多阻力嘅，包括啊聖女啊，今年嗰陣時都搞緊我。你記得嗰陣時社記咪好多分享會嘅，我入本要去分享會俾人砌嘅，咁啊肚已經搞掂咗，咁啊唯一有一日未開分享會之前一日到啦，就話我哋個中環見鬱敏先。咁我去啦，去到鬱敏，鬱敏話：喂，你求咩啊？阿葉劉叫我唔好收你喎、啊，我葉劉叫你唔好收，你更加要收啦。如果建制派叫你唔好收一個人，即係呢個人咧，應該嗰個能量係好撚大嘅。我同阿鬱敏講句話：如果葉劉叫你唔好收我，你更加要收我啦。咁啊，鬱敏嗰日就拍咗板啦，收。咁啊，跟住動員啦，包括老蕭幫手啦，選舉啦。咁啊，跟住你知啊，鬱敏都識好多江湖人嘅，咁啊喺灣仔就約咗一堆江湖人見面，包括有啲小巴站嘅站頭、啲站長啊，或者灣仔以前跟開女學嗰啲咁嘅濕鳩黑社會。咁我覺得可能令到鬱敏有一個唔舒服嘅地方，就係佢介紹啲人，我全部都識嘅。因為我股票行冇可能唔撞到呢啲人。依家啲老細都係養黑社會啫嘛，一定見曬㗎啦。咁但係問題咧，鬱敏係公道嘅，即係喺灣仔食完餐飯，確實。我喺灣仔補選嘅時候咧，係好大支持，但係確實，因為單對單、單議席代表制嘅情況，補選 冇、 得贏。但係嗰場仗打得好好睇，都攞翻500多票。咁我記得得兩個撚樣喊嘅啫，一個就阿洛洛，另外一個就係你㗎啦。所以咧，我對你印象就最深。我係覺得我唔知點同你交代，你知唔知點解？我而家問你，你知唔知當時你喊喺個票站外邊喊？我對住你個感覺係咩呢？你估下，隨意估。 咩事啊？ 我選舉輸咗，補選呢條友就同阿洛洛喺個票站外邊喊，喊到收唔到聲。 我咁睇啊，因為大家出咗好多力嚇、 我唔係咁睇啊。你根本唔識我嘅、我入社記我都唔識你嘅。我入社記諗住用社記做一啲嘢，幫下肚嘅啫。但係居然有個人萍水相逢，譬如好似你，譬如好似洛洛喊，我係第一次有一條友同我完全冇拉更，為咗我而喊，我係完全放唔低。嗰晚我話知，我根本成晚失眠，當然我出咗去飲酒啦我出咗去飲酒啦，同邊有人同陶君喊嘅嚇，去啲唔應該去嘅地方吹咩？依家講啦。咁但係翻返轉頭，跟住我喺社記再到補選做翻秘書長，我當時諗法就係、豁出去啦。我要做到呢個黨好撚大，包括最記得啦，嗱嗰啲又係真係契弟嘅。我最記得黃一文就好撚憎 Rocky Yong 嘅， 係 咁原本話嗰條例裏面都可以選咁多個，跟住鬱敏去到現場就話：阿怪阿土唔好攬佢啊！如果選佢嘅話，今日留會㗎啦。我第一個負責發言上台，我就話啦：如果今日我哋呢個團隊要少一個嘅話咧，我成員唔選。跟住鬱敏話：喂，你多人識啫，唔應該咁㗎，我哋都要睇下規程㗎。結果我擺平咗，鬱敏嬲就嬲我呢單嘢第一單。但係呢條友呢，即係幫佢撐完之後呢，呢條友從來都唔講道理。即係包括佢有一次好戇鳩嘅，佢因為要擦下清姐鞋。咁有撚樣精神病就去幫社記做個網站搞公投。咁但係公投好似你知我哋夾公民黨㗎嘛。我哋 buy 唔代表公民黨 buy 嘛。我話得好撚簡單，你俾個版我。我俾陳家洛睇。陳家洛收到佢電話喎，原來。佢話呢個男人打俾我，陳家洛打俾我。嗰日我哋喺總部，嗰陣時仲喺長沙灣開會。陳家洛打俾我。喂，你搞一下你啲支持者啦，戇鳩鳩打嚟唔知講乜撚，我哋唔要㗎啦，呢單嘢你拆掂佢啦。我喺現場我就話人哋話咗唔要。清姐同阿 Rocky 都唔撚信，我仲要打多次電話俾阿陳家洛。呢單嘢真係好撚尷尬。 係，但係，哇！呢條友真係好交嘅， 交到爆！依家唔知搞嗰啲乜撚嘢。 我唔怕話俾你啊！嗰陣時咧，有個社記嘅即係黨友咧，嚇佢同公民黨嗰邊嘅人嘈，喺 Facebook 嗰度嘈交。 我知道你讲边个噶啦，依家都唔喺度啦，依家喺民主党噶啦。 唔系我谂咁样讲啦，即系我自己睇法啦，即系喺个用个管理嘅角度上去讲啦，即系当初系未有公投之前所发生嘅社记，包括 anyways 下面的所有支持者都好慢慢慢慢可以做大的原因 是因为齐心 老实讲的说实话是好多三三五惡嘅人有 ,ok, 所以有我黑社会有夜总会有 喺外 嗰堆咪全部陈伟业啲 friend 啦屌。 即係我喺外面 ,ok, 呢个。 你老尾话我带阿土去新花都嗰条友问陈伟业啲 friend。 即係咁样讲三三五惡包括阿牛 ,ok, 即係我可以咁样讲。 都讲埋啦因为既然今日讲。 唔係啊刁民牛啊 牛啊。今日讲得啦即係讲緊上新花都啊嗰單嘢如果唔係因为嗰条女出咗事即係话喺嗰度返个工我洗撚上新花都啊黐撚线。 咁跟住啊、你话即系当，跟住然之后当初即系好多人慢慢去支持，我谂嗰啲支持者有部分嘅人，即系你都话喂好多傲娇啊成，或者好多喂你见到真系有可能系有少少问题嘅都，我谂系咁样讲啊，系当初社记嗰个有容乃大啦，因为你冇得 来去自如啊。呢句说话害死咗我哋嘅，唔可以系咁嘅。 我好听啲啦，好冇啊？因为我真系唔知边个定落嚟嘅 ，OK？ 要稳定落嚟咯，定完自己 来去自由，欢迎心偷。 唔系呢句 自己定嘅，定完又反，呢单好捻大单嘅。我最捻记得啦，我阿妈嗰阵时翻浸信会嘅喺九龙城，咁啊通常翻完教会咧，礼拜日咧就会落佢间铺食碗牛肉面。我老母咧成日会见到郁文就会讲啦，唉，我仔又唔捻定性，如果可以搵个女人结咗婚。就傳宗接代就好啦，跟住佢就同我老母講啦，就話：，叫個仔信教咯。咁跟住我媽翻到屋企啦，阿仔啊，不如信教啦，鬱文叫佢信教。我黐撚線嘅，我知呢個世界最撚亂就係宗教，黑社會都要揀人收啦，宗教唔揀嘅，係嘛？阿牛又收到，鬱文又收到，屌啦，仲撚需要黑社會？ 咁我諗就係令到本身一部分喺社會上真係喺現實世界裏頭揾 壓抑得好緊要， 揾唔到一個地位或者壓抑得太緊要嘅人，可以入咗社記之後，佢哋可以發泄到。第二樣嘢就係喺佢哋嗰扎人嘅心目中有個肯定性喺度，即係唔講邊啲 社記好簡單啫嘛，你只要肯出嚟，就係一個好好嘅幫手。 而跟住往後嘅發展係乜？就係話郁文亦都利用呢个 point 嘅，即系我谂佢心 唔敢讲佢利用啊。嗱，你讲你 嗱，我讲啦，嗱，因为作为一个管理嚟讲，系一定会系咁嘅，就系话你要令到嗰啲支持者去更加热衷嗰件事情嘅时候，系慢慢慢慢地咧，要越嚟越爆啊。因为一个爆，跟住可能其他人会爆。 暂断你，你知唔知有啲柒头咧，每日喺铺头等喺九龙城，就偏捻定晒嗰啲 Facebook 嗰啲 screen cap 咧，或者嗰啲讨论区嗰啲咧。就俾郁文睇，你睇下佢又讲你啦。郁文冇撚巴闭啊！你记得有一次我喺网上咪同阿马草嚟嘈嘅，个撚人睇咗张相，我同阿乌同埋阿文远咪同阿周晴影一张相嘅，佢又系呢堆友，我咪屌鸠佢嘅，漏嘢啊！郁文喺三藩市啊，留言喺 Facebook 啊，你两友嘈够未啊？跟住我收个电话啦，唔系郁文，另外一条友，喂，屌你咪搞郁文今晚血压高、啊，唔捻搞啦。咁啊，最终马草丽都唔捻认输嘅，咪有鸠佢咯。 而去到后期咧， 但系问题咧，即系郁文点解会知咧？佢连去捻到三藩市，仲有捻嘢喺屋企门口等紧编咗嘢俾佢睇啊！你明唔明啊？衰捻到咁。 即呢啲说话都系事后分析员去讲啦，即系唔系后期去到中期就话咩咧？即系因为当初系卢洛啊、郁文啊、大舅啊、曾建牛嗰扎咧，仍然嗰个心态上佢系需要搞大，但系去到搞大到一个地步就咩？可能到系 唔系好关卢洛事嘅？ 我应该 因为记得我退咗会之后，咪有一轮都仲系社记有做嘢噶嘛？ 我知道，我分几 我咪约咗阿卢洛喺咪有一次咪冲出马路咪拉咗百几人嘅，六六都喺度嘅。其实倾到七七八八嘅。有两个人有意见，一个麦国峰，一个就阿牛，唔系啲喂牛啊，即系讲紧阿老牛。有意见嘅原因唔系话唔俾翻，佢话喂同教主嘈到咁，教主我哋都唔系以后唔见嘅，就咁解啫。我同罗洛咧饮四次酒，第一次饮喺 Trafalgar， 你记得边度啦吓，湾仔啦。咁就阿长毛。唔係特登約嘅，咁啱經過，我就屌鳩長毛，刁埋我喺度嘅，就講喺台灣坤鳩我，阿貴冇嘢嘅，咁跟住到佢喺香港開行位，我仲同文喺台灣做緊嘢咧，忽然間話俾人接受退黨，但係嗰陣時鬱文已經話咗退黨啦，咁我登個廣告登完之後有效應啦，咁我話既然鬱文都走，我唔需要走啦，我就打俾阿土唔聽電話，長毛接，咁我同長毛講話，依家唔需要退啦，反正鬱文都走啦。跟住佢话唔系啊，怪我仲想拉翻阿郁文翻嚟噶，你顶埋佢啦。我唔捻系，我先收佢辞职先。如果郁文翻嚟，我再辞啦。嗱，长毛唔俾，所以嗰日饮酒咧，长毛就 好撚尷尬嘅，刁民我喺度。呢單嘢如果係假嘅話咧，我話知天打雷劈。咁啊嗰日，但係盧樂都喺度嘅，我就喺度去溝緊盧樂。我話喂，鬱敏走咗啦，我哋要做下嘢啦。你喺港島區應該有票嘅，老蕭嗰啲唔好理啦。盧樂嗰陣時係心動，但係結果我哋冇 follow up， 點解咧？小弟俾人喐咗啦。跟住所有接觸我嘅人都係衰人，包括阿波波。一個波波都喺度，之後再同盧樂飲多三次嘢，波波出咗嚟一晚。波波仲係嗰種好單純嗰啲，就質問我啦。阿貴，我聽好多衰嘢喎，係咪你搞嘅？咁我同波波講，我話喂，你都俾人拉咗啦，上次衝出馬路，我話你屋企壓力大啦。我話我唔係搞啲咁嘅嘢，但盧樂對於我嚟講係人才嚟。如果盧樂有興趣，我哋撐到有個人喺港島區贏得到嘅話，點解唔幫咧？就算幫完之後，佢跟住變質。以后唔认呢个人咯，但起码如果卢乐赢到的话咧，输过一定系建制派。搞掂卢乐，输咗建制派冇事啦。波波拜噶，即系当然啦。波波依家我都系嗰句啦，你要搞到所有应该喺后边支援嗰班，要喺前台俾人拉嘅话，大家就失败。我话啲社记最失败唔系因为我走，我走梗噶啦。社记最失败就系我走，郁敏走，剩低翻阿土嘅时候，而系好多应该你要痛锡嘅人。你冇痛石到，叫人哋交咗出嚟，出咗事，你有咩做？包括 或者咁样 ，Fanning 坐监，点解第一日唔保释咧？原来因为冇律师或者冇钱啊！ 唔系，阿贵，我谂话你咁样讲，系到08选举之前，郁敏差唔多走嘅时候咧，去到一个失控嘅局面就系咩？就系 08系第一次。 唔系啊，即系我咁样讲 ，B 村系 最团结 啊，唔系应该话一二选举前同郁敏走嗰阵时咧，郁敏差唔多走嘅时候系咩？就系话，当你去到好大嘅时候咧，系失控咗，郁敏控制唔到。 自己琴晚唔好 control 嘅。 唔系郁敏控制唔到嘅就系下边所有。下面所有 最控制唔到咪 can 仔咯，我成日讲话契弟咁样，好似太监咁咪偏捻咗去等佢嗰咪 can 仔咯。這個、我依家对外讲唔系讲我哋搞彩虹嗰个 can 仔啊。 哦，何建宁啊嘛。 啊，讲 can 好啊。 can 好。 喂，仲有呢轮搞个乜捻嘢？针对嗰啲法官嗰个会咧，有个肥仔喎、 啊。哦，斯宾夫啊嘛。 吓、啊，嗰、那个斯宾夫佢不嬲用假名噶嘛，屌、啊、你老尾，不嬲跟开陈美芬啊梁美芬嘅。 哦、 啊。佢成大事识佢啦，又冇法律牌喺度教书。 嗯。 跟住梁美芬嗰时俾人搞，因为佢老公被人搞失势啦，佢被人炒鱿鱼，咁啊搭住阿 Derry Wong， 黄克明，黄克明就系第一次阿毛哥被人告刑事咧，嗰个大律师，个捻咗喺攞一嚿钱啦，城大即系唔做啦，过澳门买层楼，跟住结果馴捻晒嘅，依家搞咁嘅会，你搞个司徒子浪，嗰啲系傻仔被人利用啫，你要揾翻 Stephen Fu， 揾翻黄克明出嚟。屌你咁傻噶！跟住阿毛，我同佢讲过啦，我识嗰两友，佢叫过阿黄克明出嚟话同我对质啦，话识得我，我对捻咩？屌你咩？当日我喺嗰度读紧嘅时候，佢 in 我添啦，讲乜捻啊？呢咁捻样，依家同翻呢班友，我话知，我而家最捻惊毛哥就黐呢班友傻捻咗。 唉， 唔系我讲翻先啦，油俾你斩断， 梗系屌啦，知嘛依家。 唔系因为咧，去到嗰个地步嘅时候咧，系失控咗，郁敏控制唔到嗰班僆仔，而嗰班僆仔就会觉得嘅系，喂你嗰扎老嘢喺度 out 啊，即系走晒，所以点解话 OK？公投是一件事的，公投就是唯一可以聚集到所有的人一个向心力同一时间去做一件事。所以为什么那下的声势会这么重要呢 ?OK, 即那下的动作是去掩饰返有部分过去白热化了本身显出的问题，遮个丑的 ,OK。但是好了，到散了之后，即是郁敏离开了之后，阿土是控制不到一个局面，就是什么呢？即这个是一路我都同意 阿土有乜资格控制局面？ 阿土 佢都咩嘢？你明唔明啊？你要控制个局面嘅话，你要出嚟挡噶嘛？由第一日我哋去台湾，阿郁敏喺人网即系关我啦，关我先噶嘛？我喺台湾同阿土讲，我话喂，你翻去同阿郁敏倾下啦。个捻样一路闪，咁有乜计啫？翻到咪继续俾人打咯？ 唔系， 我哋成班人知嘛？订晒机票，订晒酒店，系同阿郁敏同埋大舅过去嘅。大舅就加拿大去主场，郁敏就三藩市。几多两友临走之前三日啊四日啦，就同 Elsa 我哋党工啦，话我哋唔去啦，你自己去啦。你到尾我仲要自己跑张机票钱。 唔系我应该咁样讲，但系我又觉得俾个公道阿土嘅系，喂嗰坛嘢成个世纪系佢根本控制唔到嘅局面，因为 嗱佢唔系控制唔到，佢要够胆，但系佢唔够胆。 唔系 嗱呢个都系我错，点解咧？我唔应该嗱，即系好简单，即系今日你系玩 LEGO 嘅人，我逼鸠你砌模型，我唔啱嘅。 我對於阿土就係咁嘅概念。 嗯， 佢應該可以 command 到 control 同阿鬱敏傾到嘅。你知唔知啊？佢老土到垃圾到啊！包括阿 Fanling 同埋阿馬草嚟爭行委嘅食物補選嘅。係 啊係。 嗰晚我同佢一個地方飲緊酒，邊度唔講啦。鬱敏打嚟，阿土 cut 線，我話唔 cut 得嘅喎，教主嚟嘅喎。再打嚟再 cut 線，跟住教主打俾我啦，我跑出門口啦，接電話，阿貴。屌你老母，陶君衡嗰啲唔好扮唔听电话啦！嗱，你系聪明人嚟嘅，你帮我摆平佢。我咧就唔想见到马草嚟输，因为我哋嘅新希望嚟嘅，你要搞掂。哇吓，真系有啲咁嘅新希望。咁我咧教主，佢唔捻答我。阿贵你 OK 啦，但系嗰个要帮下啊嘛，人哋喺维园搞有声有色，点解唔做啊？我得嗱，今晚你收线先。总之我听日搞掂，听日马草嚟，唔系我哋冧票俾佢赢。公平競爭底下，喺辯論底下咧，馬草嚟都應該贏嘅。 但阿土坐咗上咩？坐咗上咩？ 阿草後屘揾咗阿官頭。 唔係啊，阿土坐咗主席未啊？ 坐咗啦。 咁我又嗱，我又咁樣講話貴。 嗯。 你俾我嘅話咧，我都係同阿土做一樣嘢喎。你落撚咗落嚟咧，就唔撚關你事。 嗰陣時唔係搞佢啊。 唔係搞佢問題。喂，你影響咁多嚟做乜撚嘢啫？你對外變一套，你對內一套。 係啊，跟住好戇鳩啊！阿土嗰晚唔聽話嘛，第二日咧叫阿官頭樓就約。九东嗰班，依家你计翻转头啊，马超嚟赢几多票咧？ 唔记得啦， 赢好少票啫嘛。如果九东唔投佢嘅话，输捻咗啦。 系啊， 你知唔知我同阿乌对捻住阿 Fanning 几捻唔好意思啊？ 但系你话 嗱 ，Fanning 从来冇揾过乌帮手，亦都冇揾过文员。我 系 纯粹因为我净系写个主席，我系写阿陶君衡啫。 系 陶君衡唔搞。咁唔搞啦，但系问题系同安帮佢拉票，我管唔到噶嘛。 系 同安唔系拉票，咪赢咗。 咁但系真系好后悔投俾马草嚟。 嗯，唔系咁，但系去到你话即系真真正正分裂咗之后，成个局面嘅系冇一个人控制到嘅，因为嗰阵时嗰个感觉嘅就系话，第一方面即系你外边就系翁敏继续打紧过嚟，咁你里头已经系本身衍生嘅问题出到嚟爆晒。 嗱，即系 你一个烂局嚟。 今日玩大啲啊，公开讲。阿土如果有兴趣嘅话，上嚟啲节目咧，我坐喺度等你，上去讲啊！ 唉，佢又系潜水嘅。 我公开讲啦，即系呢啲阿 B 讲唔到，杰斯讲唔到，杰斯因为佢 fan 嘛，讲唔到啦。刁蛮讲唔到，嗱，阿迪唔好怪我，我自己呢啲节目，阿土你中意过嚟讲啦，当面讲。如果有嘢同我讲过嘅嘢有差别嘅话咧，我吞紧张台，吞埋个地球。 你吞捻得几多嘢嘅？ 唔捻紧要，我唔使吞噶，有捻机会吞咩？ 唔系咁，所以你话即系去到最后期啦，即系 OK 输埋个立法会啦，一二年输埋之后啦，即系而家嘅局面就系话 OK 见到少少希望可能嘅就系话 OK 仍然都系有扎小朋友所谓嘅一扎可能中学生至大学生嘅一扎人 OK 我喺黄之峰嗰扎 系啦，几掰社记嗰。套去表达嘅方式， 写几多套冇得唔 buy， 你明唔明啊？如果连我咁有历练嘅人，我都中捻咗嘅话，冇得唔 buy 嘅。 咁、但系 你一搞捻到连嗰咩社会，即系鬼佬档咧，咩、 社会主义行动系嘛？ 啊，社会主义行动都有支部嘅，你写几搞乜捻啊？依家 唔系咁，但系要咁讲嘅就话、是。你去到 lift 扎就係下面嗰扎支持者啦，但你上面去做管理嗰扎人嘅时候，你係去到冇人去管理啦嘛，即係你已经係上面嗰扎人係散晒嘛 ,ok, 当初接唔到班就哦可能 expect 嘅係喺教主离开之前係有扎人呢睇中咗呢揀中咗係应该可以接班，但係就佢你依扎人影响晒囉，教主走咗咪冇囉。 我今日好撚伤心，因为我见到阿左呢，即系我同我阿楚咧，耐唔少要见下嘅。即系阿楚个人好捻好嘅，耐唔少入嚟探我。我对住阿楚唔识交代，你知唔知啊？阿楚呢人咧，仲喺谂紧，有班友为我出嚟讲嘢。即系阿楚，我谂你嗰阵时都系咁啊。但系呢班友出嚟讲嘢咧，害捻咗你，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同阿岛嗰啲嘢又唔同你讲，我同郁敏咧唔同你讲，成日觉得咧夹你喺中间就屈鸠咗你。结果你飘下飘下。飘捻咗去工党，都唔知点交代。结果去工党跟嗰就系黑人，嗱工党嗱肯定系黑人啦，仲讲咪屌，嗱所以好捻唔识讲啊！左，我今日见到你咧，我唔系两个礼拜唔复你嗱。其实阿左咧两个礼拜前咧 send 个 message 俾我，阿贵你差唔多生日，咁我啊觉得有啲兴趣过嚟做呢节目， 想過嚟做嘉賓。嗱，佢好客氣啊，坐就話：喂，過嚟實習下，$10啊，你真係衰到爆坐。你唔好同我講啲乜嘢啦。但問題我一路唔敢約你，為咩原因呢？我對住你，你係一個巨人嚟，我答你唔到。因為點解呢？你對於你政黨，你冇要求，你參與就為咗幫。到今日，你參與為咗幫呢個政黨，呢個政黨唔撚爭氣，你走咗去第二度嘅話咧，我覺得係咪當日我做得唔夠呢？其實應該今日我都唔走，我仲留喺度嘅話咧，應該我同你啊打平。但呢單嘢咧，真係解釋唔到，所以阿迪你屌下我啦，我想死啊！ 唔係你哋嗰啲恩怨咧，我老實講就冇辦法㗎啦，即係喺兩三年前嗰啲恩怨，根本個局勢亦都唔係話當時，我都係咁講㗎啦，唔係你同阿土可以搞得掂嘅事， 冇人搞得掂啊， 冇人搞得掂啊， 因為今日如果再發生啊，我啲獅子搞唔掂，刁麻又搞唔掂，傑斯搞唔掂， 係啊， 仲需要搞曼聯，我話俾你知， 即係就算你兩個加埋。當時成扎人喺度搞唔掂嘅，因為個局係 set 咗 ending 五區公投嗰件事係一鋪過掩蓋曬當時所有缺點，去大家同一個目標。 如果五區公投當其時搞嘅話咧，最激進嘅班出曬嚟啦，我哋社記已經係露底噶啦。當時我哋有三四千人到啦，我最記得啦，公民黨 係 余若薇喺尖沙咀，咁啊出嚟。即系我系做世界会嘛，若薇讲嗰句话，哇，未试过去个集会咁有气氛。跟住郁敏就认输皮啦，诶系噶 ，Audrey， 我哋好多人嘅嗰啲咧。但系问题，当其时若薇讲嗰句话都唔系假，确实未见过咁多人，但系咁多人系咪做到嘢咧？我谂到今日公民党终于会有个定论啦。当日都系戆鸠嘅，冇理由贴社记做嘅。所以咧，我有时会抽公民党水。但我抽嗰種水咧，就係我笑下啫，因點解咧？佢做自己嘢，因為嗰班藍血人嚟噶嘛，屌！人哋打個官司百鳩幾二百萬，賺大撚把錢，啲仔女全部外國讀書畢業，唔使翻香港嘅，佢做乜都得啦。我哋呢啲社記嗰啲，屌！咪除咗個陳物業有三層樓，三搭樓啊，唔係三層樓，幾個女畢業啦，我最記得。未婚先， 外父啲咩依家？ 外唔外父唔捻关事啦。外父嗰个佢女婿又唔系我识啲 friend， 如果识 friend 就大捻幕。大舅同我讲：，佢阿贵，长毛咁啊，我女啊毕业啦，翻嚟啦，带去兰桂坊玩下啦。长毛搭得最捻快，黐线！我同阿贵兰桂坊都唔会带你去女去啦，你女俾人担走咗咁算？我答一句啦。我大舅有成本嘅，佢到搵到真爱咁点算啊？你贴大床啊？跟住阿大舅就黑面啦、屌，不过黑面我唔捻你去，屌你咩呢个人验身又话肾衰竭，又话肝衰竭啲唔鸠你啦。总之个捻粉嚟啫嘛。到到依家你话郁敏啊屌鸠佢话抵屌你捻样，屌得行啲添嘛。 系， 因为嗰边我俾人撩紧啦。 讲埋啦，做咩讲啊？ 我讲埋，屌你咩？你如果信人民力量嗰啲 OK 啊，你真系智障嘅咩你？我之后咪听下大舅讲下啦，讲閪啊佢。我之后我又系嗰句啦，嗱、大舅你够胆咪过嚟公开辩论？辩条卵啊你，一条咁嘅卵粉。唉，屌又咁卵爆咗，冇理由讲咁。 平心而论。 大舅一个黑人嚟啊！平心而论，我知道。 系佢喺中环瞓咗咁耐，搞住食。系 边个瞓啊？ 我家 长毛瞓啫嘛， 唔系佢真系有瞓嘅， 慢啲瞓啫嘛。你讲大狗 真系有瞓， 屌佢老尾啊！去瞓边度啊 ？Oriental 啊，瞓乜閪啊佢？扑街叫佢嚟啊！女毕咗业啦，一齐瞓啦！你有冇拆捻咗花园先啦？你老尾今日仲喺度屌陈茂波，佢凭咩屌啊佢？嗰、那个花园大捻到 ，anyway 有个屙督屎啊！如果后门。 喂，时间差唔多咯， 唉、 okay. 哎，今日好卵爆，屌，好卵真陈伟业噶，我真系，你叫佢告鸠我啦，我等卵紧佢啊，成日帮百分报做嘢，卵样，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诶，大家好啊，我系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